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电视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窗户啊。确实门窗外是公有的，门窗内是自私的。所以呢，流沙河有这样的诗云，说门一关就是家天下。但是门窗的意义呢并非仅此而已啊。一排一排的房子建筑结构可能相同，但是每个房子呢具有独特一致的这种风格。细看之下呢，原来是别具创意的大门或者是窗户，使房子呢充满了个性。那么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门窗啊如何选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当然了，如果呢您关于门窗方面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还是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平台了，咱们互相交流。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凤旅门窗的熊铁平啊。熊师傅你好。 你好。 一会儿呢关于这个窗户方面啊，咱们说的是门窗，实际上咱们是有点侧重是吧？就是以窗户为主。门您懂吗？ 一般门窗像是外的，一般我们接触的多 啊，就是 室内的木门那个我们还是接触少，因为那个缝里我们那个断脚里啊一般都是室外。 都室外的哈。 对，室外的。 那窗户您都是比较熟悉的是吧？ 对、 行，那如果是窗户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当然是室外门啊，你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咱们互相交流。 对， 好吧。 对、 好，那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还是请熊师傅呢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需要测量的定制产品网购一定要慎重。在互联网工作的小冯啊，去年双11期间呢在网上订购了某知名品牌的一个全屋定制品牌的促销套餐，一口价不到20000块钱，里面呢包含有20平米随意搭配的全屋家具的定制。谁知道呢这看起来比实体店便宜不少的套餐把小冯呢给折 腾惨了啊。那么前期呢，在网上领券交付啊，预付款，参加各种活动，已经让他呢头晕眼花了。那么套餐里边说的是电视柜、书柜、衣柜等等随意挑选，但是真正测量完了才发现，这个20平米啊，说的只是总投影的面积，想要的家具呢定制全了，肯定不止这个数。那说到这儿，咱们熊师傅对于我们大家关于全屋定制或者说定制产品这块，你有些什么样的提醒？ 哦，在这一块，一般像这个套餐呀，就是跟那个客户就是提个醒，像这套餐里面必须你得懂，有的东西它里面你根本咱们那个老百姓也没买过，没接触过的东西，像这个套餐里面你得咨询好了它包裹些什么东西，最起码它到最后别到最后它就是说是跟咱们预期的完全不一样，这至少有70-80%都碰到这种情况。 您意思就是说应该看个实物是吧？ 对，最起码咱们就了解透了吧，这些东西咱们最好要买的哪些东西，咱们得明白，别到这最后一块拿来也不知道是 是什么东西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呢，千万不要被一些所谓的套餐的陷阱呢， 对， 给坑了。 对对对对，有对。 你光看它的套餐呢，是很便宜的啊，很合算的。但是真正呢，它里边包含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它的材质、它的品质是怎么样的？你一定要弄清楚。另外呢，大概是多少面积？比如像这说了，他说的是20平米随意搭配，可是最后他说只是20平米，说的是总投影的面积。 对对对对。他本来就是说20平米是以外另外有搭配的东西，他最后他总共才能到最后拿到的可能也就是20平米包括搭配的东西，是吧？他这是肯定里面是不一样。 哦，明白了。就说呢，他我们理解呢是说这20平米大的这个空间我们随意搭配啊。 对对。 实际上呢，他可能这些东西加起来呢，可能看他怎么算是20平米。 对，它包括那些搭配的东西是20平米，它可能在最后，是吧？它本来就是说，咱们就是说20平米的这个空间，我另外额外的搭配东西。 对对 对, 对。 它算最后，它就包括了额外的，再给您20平米了。所以说这一块，咱老百姓没买过，它文字游戏也里面也。咱有时候不懂， 可能他就给你20平米的东西，并不是说装满你的20平米空间，随意搭配，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文字游戏啊，咱们一定要弄清楚啊，尤其是这种套餐式的，大家要多加注意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面一条，说这个新房的门窗是否需要更换？那记者呢，在走访了一些这个项目新交房的楼盘的时候，发现哈，说是否需要更换门窗，与开发商门窗用材是有关的，做工的工艺呢，也有一定的关系。那对于开发商配置的一些防盗门呢，很多人感觉呢是工程门，质量不行，没有好的防盗效果。其实呢，经过建筑工程验收合格的楼盘所安装的防火门都经过了质量合格的检测，有些业主呢担心防盗效果不好，可以在装修结束以后将门上的锁芯给它换掉就可以了。其实像有一些比如说精装修哈，它那个门实际上它在交付的时候呢也是经过各方面的验收，质量各方面材质其实还是可以的，您了解吗？ 我觉得吧，因为经过这个它有的那个小区也不一样，就分开 说，开发商也不一样， 对对对，它要是开发商大，就是大的开发商开发好的楼盘，像那个高档工艺，我觉得这一块是根本就没问题，它有的是那个我们接触过这个，有的是像那个回迁的 、 回迁户什么的那个楼盘，那个质量可能就稍微差点， 所以它这个质量啊也是参差不齐， 对， 这是一个事实。但从我个人来讲，比如说我也买过精装修的房子哈，总体来讲质量还是可以的，尤其是门啊、防盗门啊等等还是可以的。那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其实不用换，那么只是说最后您将那个门上有一个锁芯给它换掉就行了。 对，最好是，因为它这一块装修的时候你不得还得用。锁芯最好装修完了， 就是最后咱们就入住了，最后把锁芯换掉。 嗯，其实这个锁芯是这样的，有一些锁都能够达到，比如说刚开始装修的时候它是有一把钥匙， 对， 是吧， 装修， 然后你装修完了以后就换另外一把钥匙，只要你捅进去 那钥匙就作废， 哎，原来装修那钥匙就作废了。 对对对， 所以这样的就免得原来运过你钥匙的门它能够进门了。 对对对对， 所以应该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啊。 是，嗯，是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条，说这个二手房成交量同比下滑了42%，不足的万套。北京二手房子今年以来，除了2月份以外，首次低于万套。据统计数据显示，10月份全月北京二手房住宅共签了是8879套，相比9月份的15283套下调了42%。那么这一数据呢，也是今年以来除了2月份首次低于万套的成交。好，我们再来看，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应停用智能门锁人脸识别这样的功能啊。那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智能门锁消费提示，称说经风险测试发现，那搭载人脸识别功能和远程开锁功能的智能门锁安全风险是比较高的，建议呢消费者尽量不使用或者是关闭人脸识别功能和远程开锁功能。对于这点上，熊师傅您了解多少？ 这一块我也只是听说。 嗯， 因为这一块一般现在是那个什么指纹锁比较多， 指 纹锁， 是吧？或者密码锁和指纹锁。 对，密码指纹锁比较多，人脸识别的接触的不是太多，反正听他们说过的是吧。 嗯，那您觉得人脸识别不安全吗？ 嗯，因为我们也没用过， 嗯嗯， 我就听说在这我们这行哈， 嗯嗯， 我们这就讨论这一块。 好，那就是说您所接触过的，嗯，比如说密码锁呀或者指纹锁，您觉得安全吗？ 那个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密码指纹锁应该是没问题。 嗯，可是我个人认为好像这个密码锁就更安全一点，因为这个密码的锁，比如说万一它在附近安了什么探头 监控， 监控，或者你在开门的时候让别人发现了， 对， 你按的这个位置它推断出你的数字，我觉得就比较麻烦。 对对对对对， 嗯， 一般我觉得还是指纹比较好， 指纹可能更稳妥一点， 更稳妥一些。 嗯，反正呢通过这条大家看看，就是现在人脸识别的这种门锁啊，大家用起来的话呢还是要多加小心。 是 啊， 是， 因为这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也发布了智能门锁消费提示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多留意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聊到这儿。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窗户啊这点事儿。那实际上这个窗户啊，对于每家每户呢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觉得它不仅呢是美观啊，其实美观是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有一种安全性哈，啊，或者说它那种实用性，比如说隔音呐，啊，隔温呐，啊，等等，这些呢它都是特性之一了。 对对对对对， 嗯， 这最起码的在窗户这一块要的效果就是要隔音保温， 嗯， 是吧， 安全， 对， 嗯， 安全， 另外还有美观。 嗯， 是吧， 嗯嗯， 啊，那从现在这个窗型来看哈，现在大概有几种窗型 啊？窗户是这样，现在窗户啊以前有那个推拉的， 嗯， 就平的推拉， 嗯， 以前像那种，现在是有外开的，往里开的，还有那个上扬的、下旋的， 嗯， 就主要就这几种。 嗯，外开的、内拉的。 啊 啊，平开的。 对， 旋起来的。 旋上、就是、 上旋的。 对，内倒的那种。 嗯，都有、啊、哈。 都有、啊。 嗯，那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一种？ 用比较多的是内开、内倒的。 就内开的、拉开的这样的。 嗯 嗯， 往里开往里倒那种。 嗯，实际上现在很多人呢都追求那种装修的个性化哈，可能对于窗户上呢他们追求一种呢与众不同。那么在选择窗型的时候您有些什么提醒吗？ 哦，是这样，一般现在咱们这边楼房一般超过六层，我建议就是说不往外开，一般是往里开。 嗯嗯， 最好是内开内倒，这样也方便，就是说下雨你就不关窗户， 对对， 开个窗户也可以出门， 嗯嗯， 也没关系，而且也防盗，就内倒上来，它就上面开能开个30度，二三十度的样子。 嗯嗯，您是就是说六层以上就要内开了， 对， 是吧？ 对， 我记得好像有一些物业还有关部门规定，就是说多少层以上就不能够外开，有这样的规定是吧？ 对对对，国家建委就规定六层以上。就不让外开， 嗯， 因为安全问题。 对，就内拉式的。 对对对，因为刮风啊什么什么的，容易出危险，外开。 嗯，好的，所以这点上大家注意哈，不要说自己追求一种装修的风格，然后这个窗型任意去做哈，这个也是不行的。另外现在咱们窗户用的这种材质大概是分几种？ 哦，材质现在就是说咱们是业内也成熟了，以前就是塑钢的，最开始是铝合金，普通的铝合金，接下来就是塑钢，然后就是断桥铝的了，现在是， 嗯， 也是根据老百姓的呢，就是经济情况而定，也有现在也有那个一般，但是就是说我建议就是说现在要是装修的话一般使用断桥铝的， 嗯， 而且在美观大方， 嗯、是吧？那刚才您提到哈，这个材质有这个塑钢的，有铝合金的，是吧？ 对， 铝合金和塑钢是不一样，是吧？ 那不一样 啊，有铝合金的，有塑钢的， 嗯， 那现在用的更多的是 断桥铝的了， 断桥铝的。 对， 您刚才说了，从经济水平来讲，比如说大家有点钱了，想买品质高一点的，您推荐的是断桥铝。 对， 我觉得断桥铝不仅是它贵啊，品质好，是不是它也更实用啊？ 是， 也效果更好。 对对对对。一个它是保温，隔音保温这个效果能达到咱们那个就设计要求，这一块都能达到。 嗯， 像那塑钢的话它达不到这个要求，一个是它强度达不到，然后隔音保温它也差点。 嗯嗯，那您说这个断桥铝为什么它隔音啊保温啊就是比较好呢？是跟它的这个结构有关吗？ 对对对，因为它跟那材质不一样，它一咱们的铝合金，普通铝合金它是就这一面它就导热块， 嗯，导热块， 对，断桥铝它中间有一道隔， 对， 隔开的 一 段尼龙条，对，有一道尼龙条，它直接给它断开了， 嗯， 现在导热它就没那么快， 嗯，实际上这个断桥铝也分材质好和材质不好吧？ 对对对对对，市场上现在是五花八门。很多的不一样，它有的是咱们要看品牌，所以说买东西还得看看品牌。 嗯嗯， 有的是咱们那个材料的，这个也不一样。 嗯嗯 嗯， 说是断桥铝的， 对 啊，但是他做断桥铝的这个材料用的也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质量啊、工艺啊等等，可能 都达不到， 都达不到要求， 都达不到，对对对， 嗯嗯。来，咱们回答一下慧啊这位朋友问的问题，他说当刮大风五级啊这样的风，一直到七级这样的大风的时候，屋里的阳台是断桥铝的窗户，就有点哗啦哗啦的响。那窗户的它的缝隙有风，这是什么原因呢？ 哦，这一块肯定是密封条，要查看一下，那密封条肯定是没达到那个保温的防风的那个性能。 嗯，你觉得是密封条的问题？ 对，密封条的问题。还有一块啊，还有可能安装是不是安装到位了，它有那个五金件是不是调好了，因为这一块安装完了得调试一下。 嗯 它既能开能关，好开好关，它看看能不能达到保温的性格。 嗯嗯，就是说它的五金件用的怎么样啊？安装的情况怎么样？ 安装的情况怎么样？ 另外，咱们会不会怀疑它用的这个断桥铝的材质有问题？ 嗯，有关系，但是不是太大， 不是太大， 不是太大。因为这一块它要是断桥铝材质不行的话，可能是跟那个使用寿命有关系。 嗯， 跟那个它要用的配套的那个五金件跟那个密封条，主要是这一块。 五金件和密封条啊， 对， 这位会的朋友，你看一看你那个窗户。按来说，这个断桥铝的窗户五到七级这种风，对它影响应该有影响，但是不会这么大，呱啦 不会太大。有影响，只能是可能你把手放在窗户上，能感觉有点凉风， 对，不会响， 但是不会哗啦哗啦响，那应该是不会。 对，如果是哗啦哗啦响的话呢，有可能比如说铝合金的呀，可能会有点哗啦哗啦响。 对对，它那是老式以前的那种， 甚至像塑钢的，你要好塑钢都不会响。 对。 啊， 对对， 所以您这可能是有点问题啊，再去查一查。当然了，关于窗户方面，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那实际上在窗户安装上的，比如说它这个工艺啊、密封性啊等等，这些真的是非常重要哈。 对，最起码咱们做窗户就必须要保证这一条。最起码密封这一块，隔音啊，密封啊，是吧？ 所以这个隔音啊、密封啊等等，一个是跟它的材质有关，另外就是跟安装有关，是吧？ 对对对，这有很大关系这一块。 就是说你安装不好，它就会造成你密封不好， 对， 隔音也不好，是吧？ 对对对对。 那你安装怎么不好了，就出现工艺问题了？ 它有的是横平竖直啊，你得找正呢，这一块工艺问题你不能参加。工艺怎该怎么做怎么做，你不装正了的话，它本来像那窗户桥弄的，你肯定是关不严。是吧？还有一块，这一个像这个密封条，最后装完了检查一遍，是不是咱们就是说能不能达到这个保温的性能这一块。跟安装最后一道工期吧。安装是最后一道工期，很大关系。 有一个问题啊，我也不太明白啊，就是说安窗户的时候最后是必须要打这玻璃胶吗？ 对， 要打玻璃胶， 必须要打玻璃胶。 但是有一些工人啊，确实在他的工艺上呢不是说做得特别到位，最后拿这个玻璃胶来着吧，有这种情况吗？ 也有。也有，他有的是啊，制作方面有短板。然后最后用使胶来着补，但是那只是当时的。 对， 你要时间长了，它胶会老化。也不行，它也达不到那最后达不到那效果。这样， 我听您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窗户安装完了以后，最后呢，可能根据情况可以适当的打一些玻璃胶来溜溜缝，这都没问题。 对。 但是呢，你过多的利用这个玻璃胶啊来这个着补的话呢，实际上你可能安装上确实没有完全做到位，也有这种可能。 对对对对，是。但是这块胶也少不了。最后安装它，因为它跟墙体接触，必须得使胶来给它弄密封了。但是过多的，你像那个材料的接缝，那根本就不能使胶， 对，它自然贴合。 对对对对，因为它胶有一个寿命，顶多一两年，胶过的那到时间的也不管用。 好的，来，这个二毛呢又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请问卫生间的门选用断桥铝的好，还是选用铝合金的好呢？说哪个抗潮还有这个抗腐蚀这样的效果好一些？另外呢，像铝镁合金和铝合金是一样的材质吗？”来，咱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做这个卫生间的门，您觉得用断桥铝的好呢，还是铝合金的好？ 主要看根据自己的爱好吧。怎么说呢，要是断桥铝的话，造价上可能比较高点， 比较贵， 然后使用寿命上应该是断桥铝的要好。但是现在也很多就不使断桥铝的了，是那种就是说没铝合金的，或者 没铝合金的， 对，或者普通铝合金的。因为这种现在美观上面来说，它比这断桥铝的好像 觉得认可的人多。 哦、 这块顶做的挺好的，但是它那个材料它达不到那个断桥里的那个厚度，像那个结实程度啊， 嗯， 它可能是达不到断桥里的，但是美观大方这一块人家那个就能做得到。 嗯，明白了、就各有利弊。 对对对对对。 现在一般呢都是用这个铝镁合金或者是铝合金的啊，这样的做这个这样的门是吧？能做出比较相对比较美观等等，实际上它的这个实用性也是可以达到一定标准的哈。 对对， 嗯，如果您非得要用断桥铝的话呢，当然断桥铝呢它更档次更高一点哈。 对 对, 对， 但是价钱也更贵一些。 对， 它有一个弊端就是可能做出来没有那个铝镁合金或者是铝合金的更好看。 对，没那么轻巧， 没那么轻巧。 对， 有点沉。 对。就有点没有那造型没那么多。 嗯，好。另外这个铝镁合金和铝合金是一样的材料吗？ 材料是一样的，材料是一样，它那个根茎的就是那个厚度不一样。 哦， 厚度不一样。 材料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名字不一样？叫铝镁合金和铝合金呢？它少。 铝镁合金它是有的是那个造型做能做的好多造型跟颜色。 哦， 是这一块，其实材料都是铝合金 啊，都是铝合金的， 都是铝合金。 哦，这个真是我原来不太明白啊，那就是铝镁合金和铝合金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对，是一个东西， 没什么问题的。好了，那咱们上半段呢，关于窗户这块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啊。下面是广告时间。那么广告之后呢，如果您关于窗户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啊，还可以呢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全好声音”，把问题写上，我们就能看到啊。好，那下面的是广告时间。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担心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亲密中犹豫，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Heart去证明，也不知道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爱是可

选材料也很重要， 嗯， 这一块就好窗户的话， 其实这个好窗户的概念真的是非常全面哈。 对对， 比如你家里边呢弄了一个比较好的窗户，这个就是表面这个窗户它的方方面面 是 都应该是非常合格、非常到位的。 对。 那么首先，比如说你这家的这个装修风格是怎么样的，然后你选择一个呢这个窗户，无论是它的这个窗型啊，还是它的这个颜色。 对， 窗户的颜色哈， 还有材质， 还有材质， 对 啊等等，这些都是 是 非常合适的啊。 对， 另外呢，这些你都选择合适以后呢，在整个的窗户的这个安装的过程当中，它的工艺等等也是非常好的哈。 对， 其实，在材质方面呢，还要包括刚才您说那种五金件啊、密封条啊什么的啊，不见得它的大的材质哈是最重要的，像这些五金件和密封条， 对， 这些也非常的重要， 很关键。对，非常关键这个。 嗯，你像这些都是非常过关的话，那应该说，是一个好窗户了。 对。 啊， 对对， 所以呢，您看刚才您提到哈，首先他选择的这个窗型要合适。哈，窗型要合适，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材质哈，要选择好一些。比如说，现在您推崇的是那种断桥铝的， 对， 断桥铝的相对来讲呢，可能还是比较上档次的。 是是是 啊，那现在这个断桥铝它也是分3、6、9等哈，一般我们老百姓家里面用的断桥铝，您觉得什么样的就可以了？ 一般像咱北方来说，一般断桥铝的话，我建议至少得是到60了。 60，就它的厚度是？ 对，系列60系列的窗户。 嗯。 以前有50的，有55的，60的，65的，70的，80的，就是咱们老百姓家里自己使，一般我建议使到60的以上。 嗯， 因为这一块它窗户这是60的厚度，窗户的厚度6公分，要达到保温的话，要性能好的话，至少它因为它玻璃中间的那隔玻璃之间，它不咱们就中空玻璃嘛，中空玻璃之中间间距越大，保温性能越好。这一块。 嗯，所以您觉得60的可以了？ 对对对对。 嗯，另外刚才您特别提到啊，就是窗户当中的这个窗材固然重要哈，另外它的这个五金件和密封条也特别重要啊。这个五金件大概都包括什么？ 五金件包括像这个把手啊、荷叶呀、支撑啊这一块，就是这些五金件。 把手啊、荷叶呀、支撑啊，这些可真的不能够忽视啊。 对对对，因为咱们现在是那个立开立倒的这个五金件更复杂。它一圈都有那个就五金件这一块。 那这五金件比如您说国外和国内的价格相差很多吗？ 对。对，这一块相差很多，因为它这一块咱们现在市场上这一块。国进口这一块的话，一般像要真正买的进口的五金件，那肯定是价格比那个国产的肯定要高出一倍。生产还多。 那为什么高出？是它的质量非常好吗？比国内的要好吗？ 对，使用方面也行，就是说寿命确实是进口的 要好一些。 但是千万就有的就是国产的仿的，现在就是发现有很多。 仿国外的产品， 对 对, 对， 这个一定要识别。 对，所以说咱们一般很少用，像老百姓家里装修也不容易，也不经常装修，所以特别得注意这个。 这个密封条，也分国内和国外吗？ 对，也有。但是密封条，咱国产的要用大牌的也行。这一块能达到要。 他的要求，这有一个花蘑菇啊，我们的一位听众，他说密封条用了2年，摸上去呢就有点掉渣掉沫，请问是为什么？刚用2年的时间。 他说的这一块可能是那个密封毛条。 密封的毛条。 对，密封毛条这一块。他这要是密封皮条，他不会这成这样情况，应该是像这个毛条露在外面的，好的应该是不会。这样要一般买的一般的这个是我们也碰到过这个。 那就是说您可能是说的掉沫呢是密封的毛条。 对，密封毛条。 密封的那个 胶条不会。 胶条不会。 胶条不会。胶条它要刺的话，它会变硬。 哦，它不会掉渣， 它不会掉渣。对， 那像它这个如果毛条掉沫的话，是预示它质量不好吗？ 对，那就达不到那个功能了。要是毛条都掉了的话，那密封程度一点都起不到作用。 而且刚刚两年不应该这样是吧？ 所以说它这个东西质量还是不行。 你像它这如果要是出问题的话，它什么隔温呐、隔音的效果什么都达不到， 肯定达不到，保温隔音效果肯定达不到。 所以花蘑菇哈哈，你得看看你的窗户啊，这个确实有点问题了，两年就掉沫，这是不应该的。有可能是您用的那个密封条的质量不好。 对对对对对。 啊，可能是毛条啊，您再看看是不是毛条啊。另外呢，大家在窗户的五金件的选择上哈，当然我们也都不是行家，您给做一些提醒吧，我们应该怎么注意一点？ 选择一般就是说选择窗户要根据咱们就是说经济条件那块。因为这样的这您说是好窗户，它现在是没底也好。你好的再还有好的，要像国产的窗户好几千块钱一平米的，那也算好窗户。但是咱们老百姓家里一般用，像咱们这个缝里能用的缝里这个门窗肯定就没问题。 所以呢咱不提品牌啊，就是说你看刚才您提到这个窗户的五金件呢，包括像这个把手啊、传动器啊、荷叶呀、风撑啊等等，这些都属于五金件里边的，对吧？ 对 那我们在选择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您觉得怎么个注意点？一个是注意品牌是吧，像好的品牌的东西呢，它还是有一定质量保障的， 对， 这是一点。另外在其他方面我们怎么来鉴别一下呢？价钱，实际上价钱也能看出来。 对，价钱能看出来一方面，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是不懂的话，价格方面你也认不出来， 也认不出来。对， 因为市场现在竞争厉害。有的商户他只能赚钱。他有时给你使那个东西上，就那个材质质量不过关的东西。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这一块还得多问问。多问问，多打听打听。像这个。一般最好是找品牌的。 找品牌的。 对。 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 对，找品牌的。一般最起码它有个质量保障。 另外您可以那么说，就是说五金件选择国外的品牌比国内的这个质量会更好，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但是也有他有是那做的那个仿造的， 仿造， 你就怕买的那这种假冒伪劣的说是如果说实在真正要买的纯进口的配件，那肯定是比国产的要好。 行吧，反正大家自己去琢磨琢磨啊。反正刚才我们把这个里边的一些内容呢都跟您爆料了啊，您也琢磨琢磨啊。另外呢，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窗户的颜色如何与家庭的风格呢相匹配？这您有研究吗？ 这一块我们接触比较多。它有个人喜好不一样，因为这现在窗户颜色也好多种。但是就是我建议一般像这个窗户啊，应该弄个层次感出来，像比如咱们那个跟那个墙的跟墙体颜色有点出入，它能显出一个层次感来。所以说颜色这一块我们也不好跟人家，只能是参考吧，他自己喜欢什么颜色，各有各的喜好。 就是说墙面的颜色要跟着窗户的颜色呢有一点反差， 就是是类的， 不要同色这样。 对，就是类的，应该就是说有点层次感， 有点层次感。 对， 要不就太平了。 对，要不太平了。对。 另外呢，跟你的这个家具啊等等的，实际上我觉得也不用太顾及这点。如果你家具的颜色本身家具之间比较协调， 对， 然后窗户又统一都是一个颜色，其实这样有一种反差也挺好的。 也行，也 不见得非得家具颜色跟着窗户颜色差不多，其实也不好。 现在有好多像追着我们家具什么颜色，窗户就给你定什么颜色， 我觉得 也不是。就协调起来看起来就没有什么层次感，觉得挺平的。 是的是的。那实际上现在断桥铝它也不是像原来那种就是全是就一种颜色吧，它现在也能够有些多种颜色， 好多种 好多种，而且室外跟室内的也可以两种不一样的颜色。 嗯， 就比如说咱们室外的物业呀有规定什么颜色啊，室内咱们不能不想要那种颜色，可以改过来。 嗯， 就是外面一个颜色，里面一个颜色 啊，都可以 啊，都可以。 哦，双色的。 啊，对对对，双色的都可以。 哦，所以这点不要用老眼光看了啊，说这个断桥铝呢，它就那么一个颜色啊，比较单调。其实不是，现在断桥铝呢有很多的颜色呢，可以供您来挑选的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呢，像这个窗户啊，它除了这个窗户的这些材质之外啊，它可能还要涉及到玻璃啊，不涉及到纱窗啊等等的。哎，这些方面咱们要注意些什么呀？ 是这样，它那个也不一样。 嗯 啊，您比如说要那个像这，先说这纱窗吧，纱窗也有好多种，有就是说往下拉的那种，以前最普通的往下拉的拽的那个隐形纱窗。 嗯 嗯，那个呢造价可能比较低点。嗯，现在用的多的话，一般还是用那个金刚纱窗。 嗯， 金刚纱窗， 金刚的纱窗。 对，金刚纱。嗯，它一个是。那么现在一般都是住的高层嘛，一般像孩子什么的，这一块是可以保障。但要是别的纱窗，孩子就爬窗台什么的比较危险。 对 啊，现在一般用的这个还是比较多了。嗯，因为它这个不容易坏，隐形纱窗可能也就一年两年就坏了，就得重新做了，算下来最后造价可能比这还高。 嗯， 因为这个咱们这一劳永逸的做的金刚纱。 嗯， 而且能防，就作为附加防护嘛。 嗯，那您说那种隐形的纱窗，就是蹬下来 啊， 一蹬下来，然后呢不用了，夸就缩上去，比较隐形的啊。 对对对对。 您说这个金刚纱窗是什么意思？它有框的吗？ 对，它有框，然后那个纱网啊是不锈钢的。 不锈钢的啊。 对， 哦， 那纱网是不锈钢的，也能起防盗的作用。 嗯， 也能防小孩爬窗台什么的呢，而且最起码它那好清洗，它那纱窗能摘下来，能摘下来可以拿到卫生间啊冲一冲啊。 嗯， 然后你永远的质量它也不会坏，像这纱布你就拿刀砍你也砍不动它。 哦，是吗？ 啊， 哦，那这个就叫金刚纱窗是吧？ 对对对。 哦，所以今天又知道一个啊，就是你可以做纱窗，做这个金刚纱窗。 对对对对对。 啊，既能够起到这个纱窗的作用，同时还可以有安全防护的作用。 对对对 对， 对， 啊，这个挺好的。 安全防护作用，对。 嗯，那这个玻璃一般咱们用多厚的呀？ 玻璃最起码像这窗户最起码的五厘以上。 五厘。 对，像大的，超过1.5平米的是6厘的玻璃。 嗯， 钢化，而且必须得钢化。 好，那这点又出来了，就是说玻璃咱们要用5厘或者6厘的钢化玻璃。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是安全程度这一块，像这咱们那个窗台D900的必须是安全玻璃。这建委规定超过1.5平米以上，必须得钢化。 那像咱们这个断桥铝里边不有玻璃吗？ 嗯 啊，它是带着来的是吧？ 对 啊，那个一般是多厚的 断桥铝窗面的那个玻璃？就是厚度是2层的，它是 对 中，咱们做的是中空玻璃。 嗯， 如果说想效果达到更好的话，它可以做成3层。 可以做成3层的断桥铝。 对对对对，可以做成3层玻璃。 哦，3层玻璃。 3层玻璃。 哦， 还有保温呀，隔音效果会更好。 哦 啊， 那就说这个你可以用断桥铝的，但是呢，你可以跟师傅说好，或者说跟这个定制的那个公司说好，我用3层玻璃。 对， 一般的咱们断桥铝是几层玻璃？是 两层的多。 两层玻璃，对， 两层的多 啊，但是可以做成3层。 可以做成3层，一般像这个临街的呀。马路比较吵的呀，有那个市场的呀，那个一般是我建议是3层玻璃。 3层玻璃会不会看起来厚呢？ 那倒是一样。 哦，厚薄是一样的。 厚薄是一样， 只不过里面就加了一层。 对对对对对对， 明白了。 它里面的隔开的那个厚度变了。 好的，那最后呢，咱们来说一说，比如说窗户咱都弄完了，全都安装好了，那我们怎么来验收啊？来这个维护这窗户，先说验收吧。 一般像这个验收的话，最起码好开好关，能滑溜，开起来顺畅，不会那么别扭。你如果说开始要验收，发现窗户有点较劲什么的，那肯定是不安装没到位，这一块。是最起码的这个， 开关得顺， 开关的顺畅， 有那个扣啊，咱们就是说验收的时候窗户那扣直接能扣上，不是那么别扭。 嗯嗯， 你要是觉得费劲就不行。 嗯， 这是机器码， 就是把手拉完以后夸就能扣上。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检查一下那个纱窗跟那个密封的这一块。 这个拉杆是否顺滑啊，这个卡销是否能够顺畅的卡上啊， 对对对对， 如果不能一步到位的话呢，这可能就有点问题了。 对，那就安装出现问题了，肯定没安到位了就。 另外咱们还可以用一些什么小办法？ 一般像这个呀，要查那个验收密封程度这一块，你可以那个或者像那个窗户关严以后，你可以夹一张这样像这个是A4 的纸啊，夹窗户上能不能拽一动呢？如果能拽动，那就肯定是不严实。 哦，明白了， 是吧？你要是窗户能这个纸拽不出来，这窗户就肯定是密封了，严实密封程度能达到。 哎，这挺好啊！ 是是， 就说你用一个 A4 的纸，然后呢， 关上窗户， 关上窗户哈， 能不能拽得动？ 能不能拽得动？ 对 啊，你关的时候把它给掩进去。 对对对。 然后你如果你要真是夸一下能就 能 够抽出来了， 那 就不行， 肯定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对，隔音保温效果都达不到呢。 好，另外关于纱窗方面，咱们有没有什么检查的办法？ 纱窗方面的话是这样，它纱窗分好几种。咱们就说先说隐形纱窗，如果说隐形纱窗上下拉它自己能弹回去机器码的，它有的窗户它可能拉下来拉上几趟，那种窗户不是那个比较便宜嘛，拉上两趟它可能就失灵了，那种里面有一黄，里面那一黄要看看它那个灵活不灵活。至于金刚纱窗的话应该不会出现太大问题，能好开好关就行，它那个材质还是能达到这个效果。 这个金刚纱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对对，质量上是没问题的。 有一位听众朋友特别好，他说准备两条沾上清洁剂的湿毛巾，一条呢是擦纱窗内面，一条呢擦纱窗的外面，夹着这个纱窗同步擦拭。说啊，这是他可能告诉咱们怎么来保养。 对对对对， 纱窗 保养，对 保养就在接下来把毛巾呢用清水擦洗以后，重复前面的动作，这时再看看原来满是尘沙的这种纱窗就变得清洁了。 对， 怎么来？ 对对对， 擦洗这个 纱布 纱窗， 擦洗这个纱布，这是做 纱布。 这种的就是隐形纱窗，它卸不下来，只能那么擦。你要说是像金刚纱窗的话，它可以摘一下拿到卫生间， 对， 直接冲。 所以这个挺好哈，谢谢这位听众朋友。来，咱们看看这个花木无故再问说，请问这个毛条能够换下来吗？换什么样的就不掉沫了？还是刚才说掉沫的那位听众朋友？ 像这个一般你到网上可以找，百度上像网上淘宝上可以看，可以找一下，它价钱不一样，你能这个直观能看得出来，价格不一样，但如果便宜的肯定是不行。 那自己能安上吗？ 那要看你自己动手能力了。要是能，估计够呛。 得找这个专业人员。 对，专业人员呢，因为他窗户都得摘下来。而且第一个他有危险，自己没弄过。 没错。这个毛条是可以换的啊。 对。 而且呢，也可以买到好一点，但是呢，您查一查，不要买太便宜的就行。 对对对对对。 还注意买一些品牌的会好一些啊。另外，美妈也问哈，说请问专家，这个断桥铝窗户是向内开还是向外开好？如果向外开，屋里的美观性怎么样啊？两者有什么优势？刚才您说过了。 我说过，像一般向外开，你就是高层的话，它也不允许。 不允许，六层以上就不允许。 对对对，不允许 向外开就必须向里开。 对，而且往外开的窗户啊，就我个人觉得哈，外开窗户它没有内开窗户严实。 哦， 对， 是吗？ 对，因为它内开窗户它里面多了一道那个防水条。有一道那个的挡水的那个条。 内开的更严实。 对对对，内开更严实。 只不过内开可能占点空间 而已。对对对，现在都这么说，往里开有点碍事。 有点碍事。 但就是说最能往里开，那就往里倒。一般的情况咱们就倒着放。 倒着放。 就不开。